叔又打電話 嚟。點解阿叔又可以建立到一個咁勁啊？即係踢波嘅人都唔少啊。點解係林尚義呢個名咁壓得長 咧？當年嚇，佢哋個圈子都唔大嘅。波友之間咧，其實大家互相之間都係好老友。第一，第二咧，阿叔係其中一個稍為有文化啲嘅人，佢都係教教師嚟嘅。係。咁之后呢佢又讲波。喺讲波嘅时候你都唔想我讲咩啦系咪咁大家互相之间就多。 即系好似尊重。 係呀多尊重啦、哦、多话题啦。 係。 都系㗎都重要㗎。係。 咁佢恶唔恶㗎 唔恶佢冇闹过我。 系咪呀 佢冇闹。 但你有冇见过阿叔闹人呢 阿叔唔开心我见过。 係。 但系佢从冇喺我面前闹过任何一个人。 即系佢可能即系黑面有黑少少咁样嘅。 係。 我记得以前呢因为我住喺北角嗰头嘅，咁我就成日都喺维园打波，我就最中意咧去专登去新超记食嘢。 佢对面住 撞阿叔， 系 因为咧阿叔咧即系当然系比较后期嘅时间啦。咁嗰阵时可能佢太太过咗身，咁我成日见到一个相对地比较落寞嘅阿叔咧，就系、是、一定系新超记，一定系嗰张台噶啦， 系 一定系饮嗰杯奶茶嘅。 系 咁我哋咧啲波友咧就专登走去咧，真系同阿叔打招呼，阿叔咁佢又同你点一点头笑一笑，系继续喺度饮奶茶。 系 呢啲场面我记得，我又专登去撞阿叔噶嗰阵 时。 系啊，睇天后你应该同佢饮唔少啦，系嘛？ 系啱。 系。咁佢教咗你啲咩呢 其实样样嘢都有教广播有教技巧有教左公有咩颜色衫等等全部咩都有教。人物嘅关系点样揾人经边个揾边个呢堆人系嗰堆人你揾佢梗系揾唔到佢啦。咁好啲佢都讲晒。冇、 哦、 得顶呀呢个真系最好嘅师傅嚟㗎。 係。喂嗱我同阿勤都见到啦你哋呢广播呢一上到广播箱呢就第一时间呢一开波就睇人。 係。 就喺张纸度 mark 名。 系 咪都系呢啲啊？都系阿叔教你噶， 阿叔 吓 系啊， 即系教你点样嗱，就 你将名单点样攞，攞咗之后你点样去将你啲名单排到你自己觉得顺眼， 系 写咩位置你会觉得惯咗个位置，就算写嗰十一个位，我系咁样写啫，冼家瑜倒翻转噶啦， 我即系老郑师傅又唔系咁写噶吓， 系老郑同我一样，冼家瑜就唔同啦，咁我睇先话喂。点解倒翻转头嘅？ 吓， 佢话我惯咗咁样睇。 哦， 即系等于我吹口琴， 系 左右 琴啫， 系、 阿叔都会写嘅， 写 系一定要写噶， 一定要写。阿叔比我哋详尽好多添。 系详尽咗写啲咩？即系入高嘅物啦，入边数啊。 定系嗰个人嘅 background 啊？ 嗰个人嘅 background， 每 一个人有啲咩嘅 main point， 几多岁，几时开始打，佢会写晒度。我呢个我见过外国嘅出名嘅球 评 价 Brian Moore 啊等等诸如此类咧， 都系 咁 样嘅。啊，不过真系可能咧，你即系电光火石，你知广播系咁样噶嘛，好快速噶嘛，可能突然间讲某一个球员，你会唔记得咗佢一啲基本嘅资料，一睄哦，36岁，唔怪之得跑得咁慢啦，即系可能系咁样有呢啲嘢加咗去。 系，咁你啊傍住阿叔，应该都讲咗好多场波咯，系咪啊？ 我又未轮到我喎、 啊， 嗰阵时 啊，嗰阵时你要做得饼多系咪咧？ 僆仔嚟嘅啫嘛， 阿余咯，应该系好多时都 嗱，嗰阵时咧就咁样嘅，譬如吓本地足球咁计吓，我就负责去做啲 soft news 翻嚟，就我自己负责得饼，做晒所有嘢，广播就 系 佢哋讲嘅。好啦，英文台嘅譬如英国足球咁样啊，翻嚟大波就佢哋负责讲、一个节目里边咧，英国咧打十场波，有一场大波就半个钟头、另外嗰九场细波咧，就嗰半个钟头咧就我负责就讲啦，咁我负责讲嘅。咁譬如欧洲波都系大波就佢要负责讲，细波就我就系讲。咁、我初初讲嘅时候咧就听英文声啦，啊每一个人射波呢球系佢今季嘅第几球，嗰啲我就自己 mark 咗之后、 就再得翻出嚟， 系啊，再讲翻出嚟， 系啦。即系所以如果大家睇翻当年嘅球迷世界或者英国足球杂志咧，就应该系即系头先啊，好似阿石仔哥咁讲啦，即系应该有一场咧就系主要胆嘅，今日就唔知红魔大战咁样 啦。系啦，系啦。 咁跟住咧，另外仲有，另外咧我睇睇咧就榜尾嗰几场波啦，咁有啲精华就一两分钟啊，边个入波嗰啲嘅 VO 就 系 你做嘅， 碎波嘅全部都系我噶啦。 系啦，咁对你嚟讲都系个好嘅训练啦。 系好训练，好训练。最好嘅训练系咩咧？嗰阵时系搬台，由广播到呢度，搬咗去清水湾，好收 satellite 咧就喺清水湾收，系啦、星期日晚咧就打完晒比赛，星期一嘅下昼黄昏六点零钟咧，英国卫星就全条片过嚟，清水湾就收，

就指你 系 哦，但系全世界好多人举手嘅， 系三百几个记者啊，黐黐住你， 系 哦， 咁你点问啊？你问咩啊？ 诶，两样嘢其实有准备嘅，第一准备 你问边个噶？当时系 问翻巴西嘅教练咯， 啊，巴西教练系， 我唔记得咗边个教练添啦， 吓。 我記得嗰屆有幾個人咧，譬如鄧 家啦、 白必圖啊， 球員就冇在席嘅。 羅馬里奧啊， 羅馬里奧啊，等等諸如此類，係啦。咁第一件事咧，就係個監製其實之前同我哋 briefing 過嘅。以後逢親出到外邊咧，做呢啲國際性嘅嘢咧，你一舉手係問你咧，你先報 你係 TVB， 係啊，你邊度嚟嘅？我係中國香港。 嘅 TVB 記者乜乜名嚇？呢個解決咗個問題啦。 跟住我曾經咧就作咗首《如穿風》， 死得啦，係咪先？ 講曬呢啲， 咁舉手。問咗第二個，好彩之前一日我亦都知道，朗納度 啊 傷咗面頰， 哦， 就補選個球員， 係 就朗納度。 哦，嗰陣時仲叫做羅納度嘅， 係啊，第一次打世界盃，朗納度即係 錯後備傷， 後備入選。徵召過去嘅，咁當時就問佢呢個問題咯。 哦， 喂， 朗納度 係啊，咁傷咗，咁你哋點樣安排咁樣？ 係 咁叫做話， 你就問咗呢條問題啦。 就咁問呢條問題，解決咗呢個問題。 用咩文問啊？英中文？ 英文，英文。 咁所以咧，即係當年如果大家記得咧，即係嚇喺呢個九四世界盃， 係 巴西開記者會嗰陣， 係啊， 問嗰條問題就係你啦。第一條添，仲要 第一條啊， 就要問朗納度啊傷咗。诶，揾阿朗拿度去吓， 系啊。 咁其他嗰啲行家，即系嚟自世界各地嗰啲行家咧，有冇好羡慕？ 冇人理你噶，但系有人羡慕你。点解 你 系咪啊？第一个而家有原因啦，系咪先？因为我哋当年我哋去咧，着嗰件咧就金黄色。 哦，系咪刻意噶？ 唔系 嘅。 嗰年我哋全部都着金黄色 TVB 啊，吓金黄色嘅 巴西球衣又黄色， 系金黄色，一指就指正你啦，全场最着眼。 或者跟住你着绿色可能都得， 系或者都未定， 系啦，或者都 系咁解嘅。 系啊，来来来来，今晚大家咪上台街，来来来来，坐低又起身搏命嗌，来来来来，睇波。长长长段伟大，脚脚脚不枯华，人人人放最嗨。但你是有钱或穷人，即使三更半夜冇得瞓，即使三个眼袋仍甘心，还乐意在每晚发出这声音。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在各自变咗对头人，球迷来自远近八国，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来来来来，今晚大家都上台街。来来来来，坐低又起身搏命嗌。来来来来。长长长片伟大，脚脚脚不枯怪，人人人浪最嗨。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士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过瘾在各自变出对头人。远近法国个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 话捞片哥啊，犀利啊，佢有补充啊。阿捞片哥咧就话九四嘅巴西教练系彭利啦。嗰届最惨嘅球员咧就系巴治奥，罗马里奥咧就犀利到不得了，朗拿度啊，波皮都冇掂过啊，仲有份攞冠军啊。 系 啊，呢啲真系球迷啊。 系啦，咁另外我哋嘅资深嘅手粉啊，阿何辉先生咧，都有啲嘢提供噶，因为我知道佢而家准备要直播啊，讲啊，辉哥啊，你啲嘢一间会讲噶啦 ，OK 啊， 并且分别检获四件同一件侵权玩具。

唔係坐嘅冇事嘅。 喂，嗰件事係點？我哋之前咧訪問阿堅成， 馮堅成係啦。 堅成當時 佢嗰日亞視， 亞視，但係當然佢唔喺現場啦，佢就喺香港。 啱啱啱。 咁又講翻件事，其實大家都知道嘅，即係嗰次咧就 TVB book 咗船出去，就諗住拍山神第一時間，咁但係點知咧就係唔得嘅。 係。 咁跟住山神就埋咗岸喎，咁就 ATV 咧。就能夠做到山神嗰個叫做全球第一個嘅訪問啦，即係問咗幾句啊咁樣啦。咁啊石仔哥咧就喺嗰只卜卜船嗰度咧卜緊出去，就趕唔切翻翻嚟咁樣。咁你不如你講翻你嘅 angle 去講翻呢件事。 嗱，我嘅錯誤嚟嘅。 哦， 如果我好心腸硬，斬釘截鐵，我乜嘢都唔理，我哋三間電視台係 Cable、ATV 同埋 TV 係嘛？我可以同一齐做同一件事， 嗯， 哦，咁乜嘢事都冇， 系 同一齐做同一件事嘅意思啫， 即系大家夹埋一齐嘅啫， 影我就影，你唔影我咪唔影，你翻嚟我咪翻嚟， 哦， 系咪，大家一齐做。 尾俾大家吓，咁究竟啊山神嗰单嘢，阿石仔哥搞咩咧？ 系。